会出现。 嗯，确实，通过两位的分析，我们可以感受到，在我们面前展开的是一幅全新的蓝图。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的后半期，我们整个中华民族都要面临的变革，它决定着国家的未来，也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个人的未来规划。我们希望能够对这幅蓝图了解的更多一些，更细一些，因为这就是接下来我们要从事的工作，我们能够享受到待遇以及我们的生活质量。听众朋友，以上是今天新闻天天谈节目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也感谢两位嘉宾，我们明天再见。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。 喂，各位同志请安静啊，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，马上就要开始了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，主持人立新。 说书唱戏劝人方，五年规划有主张，执政为民要担当，全力以赴奔小康。这个事情大伙儿许是都知道了，国家大事儿啊，关系老百姓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。13-5规划吗？这是人民日报的新浪官方微博，就说中共18届五中全会，这是拿出来13-5规划讲话啊。13-5这个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。瞭望周刊新浪官方微博还给解释了，说是要这么算起来，2015对吧，五年规划，这就是2020了。2020老百姓将迎来怎样的小康呢？说了有这么几条，那是必须的。哪几条啊？学有所教，老有所得，病有所医，老有所养，住有所居。咱们一样一样说啊，这个光我说不行，拙嘴笨腮是吧，党中央大政方针这个政策必须得上档次啊，用艺术的方式来解读。那位说停了，不就放京戏吗？必须的呀，学有所教，这是哪一出啊？我告诉您说，真做到这条，三娘一定高兴。三娘谁的三娘啊？你看了没有，当妈的嘛，孩儿妈妈，三娘教子嘛，教育孩子的事儿嘛，是不是啊？学有所教嘛。那么劳有所得呢？这个劳是劳动的劳。哦，劳有所得，那是哪出戏呢？哎，就说啊，真要做到这个，胡二两口子高兴了。胡二 逼他人的 您看，胡二嘛，六号门那个主角嘛，我们老家天津卫的事儿嘛，旧社会找不着工作哟，是吧？那么病有所医呢？哎呦，杨六郎可高兴喽。 说这健康问题儿，说这个病来如山倒不是吗？哎，他这个不分社会阶层，不管您官大官小，挣的是多是少啊，都一样啊，所以得病有所医嘛。那么老有所养呢？嘿，张毅他们家老太太高兴喽。 小张毅，我的儿啊， 吊金龟吗？这个戏大伙儿要是熟的话很清楚，跟这个养老那是直接相关呢。那么住有所居呢，嘿，这出戏太有了是吗？嘿，听着那个喝量是吧，举家啊，老少老的少的，喝着家伙啊，弄着搬家公司搬家喽。那说别瞎扯啊，放错了吧？打龙袍这不老太太吗？是啊，那不是皇上龙居凤辇，那不是皇上老太太呀。哎，老太太人家这是他后院还一句呢，御驾上来了我讨饭人。你看了没有，讨饭人呐，草根儿啊，是不是有地方住了吗？正是穿的暖来吃的饱，这是改革上半段啊。建设小康怎么办？给您来他个升级版如何呀？升级版，哎，新华社新浪官方微博新华视点转载了新华社评论员的文章，十三五咱们国家如何打造这个开放的升级版，说十二五期间中国和世界的联系是越来越紧密，开放水平越来越高，世界那么大是吧，机遇那么多，能闲着吗？只有打造开放的升级版，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，才能够在十三五期间更深的融入世界经济。你看了没有，这个在历史上经济里面再论的是吗？你看有一说说的就是这个事情吗？古代的一带一路啊，有吗？你看 听龙阿弥 行吧，太有了，没瞎说呀，这是沙桥鉴别嘛，送的是谁呀？送的是唐三藏吗？唐僧取经吗？那跟一带一路有关系吗？有啊，唐僧取经走的是哪儿啊？丝绸之路，那不就是一带一路吗？正是，要想完成十三五是吧，政府必须来服务，端正作风，有法度，从严治党，别马虎，绝对不能马虎是吗？新华社新浪官方微博新华视点说了啊，五中全会审议并且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令计划，还有呢周本顺、杨栋梁、朱明国、王敏、陈川平、求和、杨卫泽、潘益阳、于远辉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， 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做出的给予上述人等开除党籍的处分，是吧？必须得严肃法纪，法律和纪律，纪律作为党员来说得挺在法律前头，纪律那要比法律还要严格呢，从严治党吗？是吧？还有红头文件呢，红头文件怎么了？你看看新华社、新浪官方微博、新华视点说了吗？咱就说啊，一码说一码，有的那个红头文件够可以的，不是都这样啊。比如说广西有一位黄先生开着车走他们广西高速公路，因为行车时间太长叫超时，被要求缴纳超时费，呵，不老少钱呢。就说干嘛呀这是，嗨，说这是红头文件规定的，干嘛呢？就是防范这个逃费啊，那意思给你设立这个超时费啊，时间长了之后这不许可啊。这那哥其实本来是帮助高速公路收费方避免损失，但是你要知道超时的车辆它并不等于逃费车辆啊，你这会误伤普通消费者呀，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处在歧视的规则之下，是不是啊？乱收这超时费，你这事儿呢，你这行不行啊？你这个饭店里也不许可呀，饭店， 住这个饭店有个好处。 有什么好处？ 房钱比较便宜。 哦，住一天要多少钱？ 我这样的房间一天1.5块。 哎呦，一天才1.5啊。 嗯， 那太便宜了。 不过另外得收一点手续费。 那也不算贵。 还收一点管理费。 嗯， 再收一点卫生费，再收一点水电费，再收一点家具折旧费，再收一点门窗修理费，再收一点被褥拆洗费，再收一点枕头枕巾费。 好嘛，全分着收啊。 对对对， 加一块收多省事啊。 饭店大，部门多，分工明细，各管各的事儿，各收各的钱。 好嘛，还有那个雷人雷雨呢，还有啊，对了，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嘛，说这网上啊有那么一段视频，河南汤阴县啊，岳飞的老家啊，对啊，跟岳飞没关系啊，那是一包工头老赵。这老赵啊，呵，全家上下披枷带锁，是吧？披枷带枷锁干嘛呀？这是讨薪来了。哎呀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很好嘛，讨薪嘛。你看他能为什么呀？关键是这里面还涉及当地派出所，让当地派出所给拘了17天。拘不拘，根据什么咱们另当别论。关键是这派出所这所长，呵，这话说的，法律啊，那就是听我说的，是吧？我是代表执法的啊，我就是发就是我，哎，我随时刑拘你，呀呵。所以就这个事情，瞭望周刊的新浪官方微博说了吗？什么呀？法律听我说的，我代表执法，我就是法。还有那个呢，之前也有这样的吗？基层的公务人员对老百姓恶言恶语，有意见，有意见厕所提去，在厕所给谁提呀、啊？你看了没有？一系列的雷人雷语，这基层的官员怎么老说这个呢？暴露出的是什么呢？当然咱们另当别论啊，这里面有一个分别，这是极个别的现象，极个别的重视啊，暴露出的问题呢也得好好的合计合计嘛，不仅仅是少数官员个人素质低下，为官作风傲慢，更反映出部分基层的单位改进作风的敷衍，群众观念的淡薄，权力运行的肆意，是吗？你看这有规矩的事儿啊，大明朝就有了吗？大明啊，海瑞说的呀。正是读罢报纸学文件，公民的义务记心间，大国的风范怎体现，对着大街嘿来小便，哎，别介呀，这还不够丢人的是吗？他真有这个事儿吗？就说啊，这个接下来得罪各位了，哈哈，说点这个啊有点埋汰的事情，但是咱们也不得不说呀，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这头几天厦门有一公交车等红绿灯的时候，突然之间这个车门本儿 开了。照理说这是不合规矩，很不安全。公交车在行驶当中，即使看见红绿灯停下来了，也不能随便开门。也不知道这司机师傅怎么想的，咱们这个不说啊，门一开打里面，车里头出了一个老人带着孩子，也没下车，站在那门口，小孩脱下裤子冲着车外头啊刺儿尿上了。尿完了之后呢，这个老头啊还很讲礼貌啊，很文明，哎呀，文明的撒尿嘛，文明当街撒尿啊，很文明的对司机师傅说谢谢 thank you 很好嘛。说这孩子小他憋不住，那我就纳了闷了，怎么都近些年这孩子们都纷纷憋不住了呢？头些年怎么就没这个事儿呢？我小时候怎么就憋住了呢？好嘛，你这个是这合适吗？这个还有那个呢，人民网讲一档子事儿，长春啊某小区里头有一位六十来岁老大爷，在他们自己家窗户底下后大摆了钉子阵，麻呀拿那钢钉啊一根一根的排在地上，排他们家窗户底下。大伙说你要干，这是该干嘛？你这陷马坑啊，这防谁呀？老头说我没辙，老有那在我们家窗户底下大小便的，都我是给逼的。你看看，嘿，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《话里话外之执政为民要担当全力以赴奔小康版》，我是李欣儿。短信互动是10628821828，新浪微博 RBC 话里话外立新外加那微信的公众号话里话外。咱们来看今日头条，人民网，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在京举行，习近平做重要讲话。新华网说的是新华社授权发布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。其他的新闻看点，人民网说是国防部可是要求美方了啊，杜绝军舰再闯我南海岛礁，这个不许可。新华网国防部严到敦促日方停止妨碍中方飞越自由的行为。今天的北京各报一版内容毫无疑问都是啊十三五是吧，这个重要的啊这个事情。北京青年报啊说是这个大标题是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在京举行，全会提出全面放开二孩政策。哦，这大事儿啊，没说嘛，关系千家万户嘛。北京晨报说是啊，要收入是缩小收入差距，技术工人的工资要上涨，理顺药品价格，这个太需要了，是吧？都说到坎儿上了。京华时报说咱北京啊，北京居民供暖费分四类是均不涨价，都不涨啊，这挺好的。新京报呵，大照片大标题。咱们国安有一位邵佳一邵哥们儿宣布退役了，这么些年一直是效力国安踢球啊，相当的不错，球迷当中也是很有影响。这回啊，人家这个正式宣布退役，有诗赞曰：“少年英雄披战衣，绿茵场上玩命踢，勤奋敬业永无敌，是国安不忘邵佳一。”哎哎。哪儿去你？上哪儿去？ 啊， 这边是读报。咱们下面抓紧啊，给各位来看大报。这个今儿没瞅见《人民日报》，哈哈，这个不怨我，他送的晚。那咱们就给各位念念这个新华每日电讯吧，新华社的报纸就说啊。最高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（括弧九）啊，说这个时间效力问题的解释规定，报纸呢给详细解读了一番，就说这个存款利率上限不是放开了吗？央行说了啊，但是没有出现揽储大战。央行官员说了，中国没有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，这又强调了一遍，是吧？那么另外呢，说到这个金融呢，说是这边咱们这边是这个央行啊有这个管理规定，那么那边美国的美联储是按兵不动，说是年内加不加息这个可不确定，还要再观察啊金融方面的新变化。来看看啊这个唱戏的事情，还唱那必须唱啊。新华每日电讯说了，现在啊人家这个像湖北啊这个南方，湖北知道吧，京戏老家，湖北安徽是京戏的老家呀，人家那边现在排了那个汉剧啊，现代小戏叫辣妹回家，辣妹子辣啊，对了，就说啊这个受到了观众的欢迎。 老的戏曲如何赢得新的观众呢？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儿。我觉着啊，咱们说振兴戏曲不光是京戏，有一出算一出，不是说就是几位演员、艺术家、编剧、导演外加几个戏迷的事情，咱们全民族都得继承这个传统文化吗？是不是啊？像我们这个啊搞新闻工作的，那也责无旁贷，是吧？你必须的吗？是吧？还有那个事情呢，哎呀，都记不清楚了，丈夫长什么模样了？哎呦我天哪，这不像话，这孩子不是，他是两地分居，在网上不有那么个帖子吗？这是新华社报道的啊，真事儿。有一位80后姑娘，活泼开朗，头前呢跟单位请假，理由是我快忘了我丈夫长什么模样了，哈哈，这事儿成了个段子，被广泛流传。但是这个为什么呢？后来人家新华社记者还找着这个姑娘了，她有特殊情况，她的爱人呢是铁路建设职工啊，长期呢是在一些个比较偏远的地方工作，很辛苦。她这个过去探一回亲呢，讲话都费了劲了，坐飞机够奔拉萨，然后呢六七个小时的汽车，这才能够到了地方，看见自己的爱人，那都已经是海拔4000米以上了。就说啊，这有特殊的情况，是吧？对于这种两地分居啊，特别是啊这个爱人孩子哈，或者是怎么着，这个大人吧，在这个比较艰苦的啊这个地方工作的，国家应该照顾，是不是？您说，今日一句话新闻，北京青年报就说啊，政府事业单位供暖费这个暗补改成明补了啊，通知一下。北京晨报说，这个中低收入那个无房户将享受租房补贴，低保家庭每个月最高可以获得补贴2000块，这个不错啊。北京青年报说，咱们北京明年要建成208个养老照料中心，这挺好啊。这个京华时报说是今年已经撤并升级了低端市场90家了，哎，这好啊，是吧？今日人物，嚯，布拉特，你听着耳熟啊！哎呀，就是那个谁，国际足联那个前主席嘛，布拉特嘛。北京晨报说的，深陷丑闻了，但是呢，呵，他这不闲着爆料了，跟你们说啊，布拉特言道，在投票前就内定了2018年世界杯举办地啊。他那意思，哎呦，这里头还有其他的事儿呢，套头可多了，哈哈，套头可多了，就好好的查上一查呗。 哎，我说。还有吗？ 什么呀？ 不报啊？ 必须有啊！ 那我说说，你听听。 您说， 在想当初， 这个大伙儿的积极的来互动啊。趴趴熊说了，就现在这有的家大人怎么这么不懂规矩啊？这怎么教育孩子呀？就说那当街撒尿那个啊，是啊，孩子不懂事儿，你得懂事儿啊，你得教育他呀啊。还有这个谁呀、啊？这个尹吴鹏呵说了啊，新书这京戏这两口唱的是词儿好嘞，你看看是吧？二马啊，真是啊，说这个啊要严惩贪官，那必须的，不光严惩贪官是吧？斗蛐蛐都不行，斗蛐蛐怎么了？嗨，你这个东西它本身它就不是个什么特别合适的这个游戏嘛。玩什么不行啊？非让这蛐蛐之间打着玩，还给他洗澡，洗澡那么大点蛐蛐给洗澡啊？据说是提高他的战斗力，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真事儿，是为了赌博，在胡同里面开了一赌场，就是靠斗蛐蛐，大伙儿往起压啊，这么着挣钱啊。北京青年报报道的说，这个事情呢，还得说是王大爷开的，不是王大爷发现的，就觉得不对劲。 小公益，大文明，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。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。平安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。 我是西城区意大利社区民警李国平，平安北京就是要当好社区守护人。 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，平安北京就是要让老百姓买的放心，用的舒心。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，人人共建，北京平安，人人共享。 现在是